你 快来， 这个录进去了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随机波动，我是张之启。 我是傅世野。 我是冷建国。 我们今天请来的其实是我跟世野认识很多年的一位朋友，但是也有很多年没见过面了，不知道为什么。 因为人家去写书了。 对，就是小李李颖迪，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Hello， 随机波动的听友们，大家好。 然后 我叫李颖迪。 然后我们今天请小李来，是因为小李的新书《逃走的人》刚刚出版，然后小李最近是一个就是播客圈的那种热门嘉宾，就是已经被很多的播客预约过了，然后我们就是抢他的档期，让他也来我们的播客聊一下这本书。然后小李可不可以跟我们听众简单的介绍一下这本书的内容？ 好，其实我也是随机播到很久很久的听众了，今天竟然还能够来你们节目，还蛮高兴的。我这本书其实是讲的就是过去三年我一开始就是在媒体里面工作，然后当记者去采访了一些像河南鹤壁这样的枯竭型城市，然后有一些年轻人到这个地方去花两三万块钱买一套房，然后可能靠自己的积蓄所谓的躺平生活的这么一群年轻人。然后后来我自己作为一个体验者，我到黑龙江鹤岗又去待了一段时间，然后这本书主要就是写的一些他们的故事，也写了一些我自己的一些体验和感受。 是，就是小李的这本书其实可能前半部分有一些他对于去不同地方所谓隐居的年轻人的采访，然后这个书的主体部分其实就是写你在鹤岗这个地方跟他们一起生活啊交往的一些故事吧。然后我在看的时候其实我就有一点好奇，因为你这个采访的时间很长嘛，大概有三年的时间，然后你跟这个书里你书写的对象一起吃，然后一起玩，甚至睡在一起。对，就睡指的是住在一起。 对，女孩啊，都是女孩睡在一起的。 住在一起就是也形成了非常亲密的一种友谊吧。然后我就会好奇说，在这个相对漫长的过程当中，生活和采访对你来说是存在一个明确的边界的吗？然后包括因为你里面写到很多你们交往的时候聊天的这种具体的对话什么的，让我感觉其实都是很具体记录，有意记录的这样的一些内容。然后我也会好奇说，什么时候你觉得自己是一个记者，然后是要把这些比如说通过录音啊什么的记录下来作为一个写作的素材，什么时候你就觉得你只是跟他们在一起玩？ 就因为这个书的跨度其实蛮长的，因为我不是讲到2021年，其实最早是作为记者去当时采访嘛，然后当时其实是最早是了解到隐居吧上面的论坛，然后那个时候大家开始讨论说中国除了鹤岗以外有很多，就我记得前阵子新周刊写了一个中国有24个城市鹤岗话，就其实讲到中国有很多很多的城市都是这种资源枯竭的。然后那个时候我就还是以记者的身份去找采访对象，然后那个时候我就会感觉到，其实想我虽然自己很好奇这些人的生活，但是他们确实对外界的关注是很排斥和抵触的，所以那个时候约访是很困难的。所以相对来说最早去河南鹤壁的时候，我也是以一个很明确的采访者和被采访的人的这种关系去看待他们的生活，然后尤其他们都是男生嘛，我不太可能做到就是像我后来在鹤岗可能每天会去他们家里，这中间有一个性别的一个壁垒或者因素在然后后来我就会觉得好像说这样可能不太够，我其实想着说是不是自己可以去体验一下说这种生活，比如说我到鹤岗去能不能更自由的生活，去回答我最初的一些疑问，所以后来才去到了鹤岗，加上那个时候有很多机缘巧合吧，无论是当时的新冠，然后无论是当时我自己的工作情况或者是一些个人的情况，我很想逃离北京，所以就跑到鹤岗去了。然后在鹤岗的确实就更像在那里生活，而不是在那里采访了，就因为当时我没有想着很明确的说我会在这里写到什么东西，所以以及那里的人还是很排斥被写，包括我去跟他们聊天，他们也很抵触最开始说来鹤岗了就不会愿意谈到过去，所以你其实想去跟他们开启对话，想像原来那样去做记者都是很困难的，我就放弃了，我就没有说一定要就是要刨根问底，我觉得也没有必要那样做，我就只是待在这个地方，然后我去体验，我去感受，然后我去跟他们慢慢的建立关系。对这中间确实是那个边界可能是已经消散了，就你讲所谓讲到的采访和 被采访的这个界限。 嗯， 然后其实到那里生活之后很多时候就不会录音啊，就是你就是在生活嘛，但是当时还是保留了一个习惯，就是比如说每天去见人之后会写那个 memo。 嗯， 就是我记得之前杨潇老师上那个熊阿姨的节目也提到，他不管去哪里他当天晚上就一定会写嘛，然后这个也是我自己的一个个人的习惯，就是有的时候你不一定会写那些采访对象怎么样，而是你会写你自己在这个地方的感受。比如说当时我住在那个房子里，我也会记下了很多，因为那个不是回迁房墙壁特别薄嘛，我就会记我听到了外卖员走路的声音，然后听到那个邻居他的拖鞋的声音，就是你会写下来，因为那个时候我也没什么事儿干，这可能是很关键的。因为下雪嘛，有的时候你出不去，加上那个疫情你又被隔在那个房子里面，对。 嗯， 所以在鹤岗可能就更像在那里生活，而不是在那里采访。 嗯，就是小李在书里好多次都写到说，他比如说今天刚认识一个在那里生活的年轻人，你就会问他们说可不可以去你家看一下，然后我当时看的时候我就觉得好厉害。然后因为很多时候你确实进到了他们的家里，对吧？然后也有一些时候你写你被拒绝了，就是他不想让你去，就是你这个是你的一个方法，就是说你会问每个人同样的这个问题，然后就是想去他家里看一下，然后写一下他家里是什么样子。 我感觉这个好像还是当记者延续的一个习惯。哎，因为以前就是所写所谓的特稿或者写所谓的这种长稿的时候，你想了解一个人一般都会想着说去他家里看一看，因为家会体现一个人的性格，会体现一个人他跟环境的关系。 嗯， 然后你也会想去他的来处吧，就是去看一看。所以当时我倒是比较自然的就说，因为我也欢迎他们来我家，也有女孩来过我家，就是就咱们就像朋友一样处嘛。然后因为有的时候很多聚会确实是在家里，比如一块儿吃火锅。 嗯， 这是到鹤岗之后我发现其实人们即使来到这里说想过上与世隔绝的生活，但其实人和人之间还是需要一些这种联系的，所以还是经常会去到不同的人家里打牌或者是过圣诞节。 嗯， 就像在北京咱们跟朋友相处来你家一样。 嗯， 为什么感觉味儿有点变了？ 就今天也是能来你家看看吗？ 就来了。 因为小李在这个书里，就是除了写这些年轻人之外，其实也写了他们逃离的这个目的地嘛，就是你刚才说的所谓的这种资源枯竭型的城市， 嗯， 然后可能是老龄化很严重，年轻人很少的这样一些地方。 嗯， 然后你也写了比起比如说上一代隐居者会选择那种真正与世隔绝的山野，然后可能今天的年轻人有就是选择的这些地方有他们所需要的一些基础设施，比如说有互联网，有外卖，有快递。然后你可以讲一下对这些城市的一个观察吗？就是包括可能他们所谓的鹤岗化了之后，有年轻人愿意搬到这里去住之后，这些城市有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嗯，刚刚讲到就是2021年我在其实去了其实中国蛮多地方，但有一些没有收到书里面，因为他们的故事可能我最后在也是写作能力的问题没有办法把他们的那个内容捅进来。当时我去了主要是去了河南的鹤壁，然后去了安徽的淮南，然后山东的乳山，这三个城市吧。 嗯， 就是根据隐居吧里面我觉得有一些人的故事比较有意思，然后我就去联系他们，然后就去了。然后像河南的鹤壁和安徽的淮南会有一点像，就是他们所谓的那些便宜的房子是集中在那个资源枯竭的老区，就是他们其实离新区是很远的。 嗯， 然后那个老区就像是被遗弃了一样，就是当地人会往新区迁移，然后去新区买房，甚至结婚的条件都是你要在新区有一个房，你要是买在老区就没得谈了。 哦， 就是当时鹤壁的一个出租司机跟我说的，他刚结婚然后在新区买了个房子。然后我观察那个老区就是很典型的确实是资源枯竭之后，那个街上的店铺其实很多都关了。 嗯， 然后能感觉到街上主要都是老年人。我印象特别深就是在淮南那个老区，当时那个采访对象带我去那个街上走，就隔几步就能看到那个丧葬用品店。 哦， 就那个数量之多让我特别诧异，就是我没有想到会有这么集中的丧葬的店铺，然后街上也都是老头老太太在打麻将。所以我跟那个男生走在街上就特别显眼，就是因为只有我们两个年轻人 然后这些老人就会注目我们从街的一头走到街的另外一头，对。啊，然后当时那个采访对象还去带我看了一个塌陷湖，那个湖给我印象特别震撼，就是那个有一个村庄，然后它相当于一直塌陷塌陷，然后积了雨水，那个就一片湖泊中间露出一些房顶， 嗯， 就啊，然后旁边都是一些草，然后还有一些漂的死鱼，可能说明那个水里面还有一些矿物质之类的。 所以是因为之前这个村庄采矿是吧，导致地面往下 塌。 塌， 对， 嗯， 然后包括那个路面，那个出租车司机也跟我说，就是那个路面是有一点沉降的， 嗯， 哦。所以淮南给我的感觉末日感就是还挺强的， 哦。 然后到2022年年底去鹤岗嘛，然后那个时候我突然发现为什么鹤岗在整个中国虽然有20来个城市都像鹤岗这样子有便宜的房子，但是明显鹤岗的人数是最多的，它已经形成了一些聚落，比如说它有好几个微信群，群里面可能都有200-300个人，就它明显比起淮南比起鹤壁的人数都是几倍的这么一个现象吧。然后当我去了之后，我就会感觉到说，哦，原来大家选择来鹤岗还原因还挺明显的，是因为鹤岗确实是那个它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地级市，相比那些老区来说， 嗯， 然后它那个便宜房子是均匀分布在比如说市中心也有，然后有一些集中的回迁地带也有， 嗯， 然后在鹤岗的话有一些叫做比优特时代广场的大超市， 嗯， 因为当时我记得它叫时代广场嘛，就我就想到纽约那个时代广场，就我觉得它取名还挺有意思的，就是， 然后但是比优特是 but 是吧， 对对对对对对， BUT Times Plaza 它那个英文全名叫，我印象很深。然后包括那个鹤岗还有一些可以给年轻人的设施，像酒吧有3家都是同一个老板开的，然后像有那个有一条街它上面有那个打剧本杀的店铺，就是我会发现好像年轻人在这个地方可以实现一些很基础的娱乐，但当然你如果想要更多可能他没有办法实现， 嗯， 但是他能够满足你基本的需求，包括他会有一些云南火锅店，有日料店，有这种相对来说还挺丰富的美食，有很多鹤岗小串，嗯啊，然后嗯，然后他的城市感我就会理解说好像对这些来鹤岗生活的年轻人是很重要的，就大家为什么愿意选择来鹤岗， 嗯， 而不是淮南或者鹤壁，对。 嗯， 我记得之前很多就是研究东北的文章其实都有写到东北是城市化程度非常高的一个区域，然后城市化的历史非常的悠久， 嗯， 这可能也是就是刚才小李讲的这个， 对，它已经有一系列的基础设施了， 对， 跟之前纯矿业地带的那种设施可能还不太一样，它相对便于生活， 嗯， 同时又有大量的人口迁出，导致有非常多的空房， 对对， 嗯， 然后我印象还蛮意外的是到鹤岗之后其实发现有挺多公园，因为那里面的桦树都非常高嘛，所以其实去那里散步还蛮惬意的， 嗯， 就我后来经常会去那个公园里面走，虽然很冷哈，但我后来发现比如说现在还在鹤岗生活的人们，我朋友比如我看到他们分享他们在夏天就是会带猫去那个公园里面散步， 嗯， 就遛猫，然后我会觉得好像在夏天其实到鹤岗去避暑还蛮不错的，因为天气只有20多 感觉是一个什么黑龙江旅游推广广告， 海南的帆船版。 对，然后因为当时去鹤岗还蛮有意思，看那个路上他会写就是鹤岗是什么森林公园欢迎你，就是他想转型成一个旅游城市， 嗯， 就当地政府， 哦，嗯，我们家那边也是这样， 也是这样， 对，就之前的荒山野岭， 哦， 因为育林育了很多年之后就会化成森林公园， 对， 哦，对， 所以它的自然资源其实是可以转型旅游的对吧， 不可以吧，我觉得这是一种梦想， 哦， 就是它早年它这个 自然资源是用来消耗的嘛，是用来支持经济发展， 嗯， 但它现在经济跟不上，这个资源不足以供应资源经济发展，而且经济发展也在转型之后，他希望把这些资源转型为旅游资源，但是旅游资源可能不只像鹤岗这样小李说的有那样一些基础设施就够了，其实他也需要发达的经济和便利的交通嘛， 嗯， 对，有服务业， 嗯， 然后有年轻人可以玩的东西， 嗯， 而不光是去看红松和桦树林，对，感觉其他的东西是可能还没有具备的，嗯， 明白，但是能感觉到政府有这个愿景 我觉得大家过山海关去做生意也有很大的心理负担， 对 这个心理负担是啥， 我觉得就相对其实政策不是很透明嘛， 明白， 嗯，所以就是有一句话不叫什么做生意投资不过山海关，对，我还听过另一句话叫娶亲不过山海关，说远了 但是我 后面听说鹤岗有营商局这个东西啊，我以前没有在别的地方听过这个，就他们想营造良好的商业氛围，然后去有这么一个部门存在。 那应该就是商业氛围很差，所以有了一个营商局。 所以我还蛮意外的。 你这个逆向思维的能力很强。 不，我觉得是作为一个东北人的直觉，你要知道他为什么有。 对对，因为当时我也跟他们那边的一些老板聊天，他们也讲到说，在鹤岗处生意，经常要处理背后的那些门道是很复杂的。 对对， 他就讲还是去南方做生意会更好。 哦、 对。 哎，那我想知道你作为一个东北人，你看这个书就是会有什么特别的感受？因为我觉得我俩看这个书，就是东北对我们来说不是一 陌生， 对，不是一个很熟悉的地方。 就是你觉得牡丹江跟鹤岗有相似的地方吗？我觉得有相似的。但鹤岗的资源枯竭形成是更明显，因为它就是有鹤岗这个煤矿嘛。 哦、 我们那边其实主要还是交通更便利一点，因为离边境很近，它有一个边境经济。同时我们那边其实主要是靠森林资源、 哦、 当然森林资源也一度枯竭，其实在我小的时候就已经在封山育林了嘛。对，所以其实看那个书还是觉得没有隔着一层的感觉、 嗯、 包括我记得影迪在里面有一个细节，就是他刚应该是刚去东北的时候，他会听当地人说这个雪就站住了，就我们那边也会这样讲、 哦、 就是说其实在北京是一场一场雪下，一场一场雪化，但在东北就是它到了、 就是、 它到了一定的温度，那个雪就不会再化，它一冬天的雪都会不停地往上积累那个厚度、 哦、 我们就会叫雪站住。 对， 就我觉得其实有很多就是语言上的这个对南方人的震撼，其实对我们来说是习惯的，你不会觉得那个站住了是一个很有趣的说法、 嗯、 但是听影迪指出来就是觉得还很有意思。包括你说街上没有年轻人，其实我每年飞五一十一或者是这个过年回去，也会就是在街上接受所有中老年人的凝视，就、 嗯、 就是真的很少有年轻人。对，然后它相对来说其实不光是影迪刚才提到说有一些年轻人会选有外卖有快递有酒吧的地方，其实它配套的包括医院什么的也在衰落，就是其实这个也是人口不迁走的人口不会再迁回去的一个原因。我觉得影迪书里很多会愿意去鹤岗买房的年轻人就反而其实不是本地人，就是本地人很难受到说这个房价降到25,000或者50,000我就回去买一套的这个诱惑。 是，当时我也跟本地的一些年轻人有接触嘛，他们听说就是有真的有外来的年轻人来这里买房是很诧异的， 嗯、 哦，还蛮意外的。包括我记得当时能留在鹤岗的年轻人基本上都是在体制内有工作的。 对、 啊、然后他们比如我当时很惊讶，因为我前阵子没事干我去报了一个爵士班，然后我发现那个舞蹈老师就是一个团委书记。他们两个人都是在一个什么什么单位当团委书记，我就很意外。后面包括我碰到一个也写在书里的一个挺有钱的一个男孩嘛，然后他也是、 哦、 对他印象还挺深的。 对对 对, 对， 他因为其实只挣1500块钱、 嗯、 然后他其实油费就要花掉1000多那个开车的、 嗯、 但他说他不可能去放弃那个体制内的工作，就好像能留在本地的年轻人都是有一些这些的庇护他才会选择留下来、 嗯、 不然就会离开这里。 但在我们看其实那个庇护又是很脆弱的、 哦、 就是其实你随时可能被这个系统甩开，然后你拿到的钱也非常非常微不足道，你获得的这个保障也是不能够跟城市相提并论的，但这种庇护还是受到了很多年轻人的青睐、 嗯、 包括我有一些小学同学留在家乡基本都是在体制内的。 嗯, 嗯，就是我记得小李在书里写的这段印象也很深，就是他说每个人都有两份工作、 嗯、 一份在体制内、嗯、一份在体 制外。他说的老师。 对，然后我记得还有就是两个人见面像对暗号一样问你是什么编制。 对， 然后那个我都没有听过那种复杂的对于编制的分类。 对 对、嗯、 就是什么编 分类，对，什么编是更正统的编，然后什么编又稍微边缘一点。 对，我也是听这个老家的小学初中同学考公务员的时候、哦、对，我就是才大概理解了什么边和什么边的区别，以及你考到一个更低级的边，你如果要去更高级的边还要考试。对、 哦、 而且还需要这个系统给你推荐，就是需要你还要跟在更低级的边领导搞好关系，然后再去考试才有可能调到更高级的边，就是这个非一入佛门什么深似海的感觉、 嗯是，然后包括其实鹤岗那个好像财政有一年不是还上新闻了吗，说他们财政破产了，所以他们还会交流说可能现在能发工资已经很不错了，就先这么干着嘛、 哦、是是是， 对、 哦、 所以其实那个庇护是非常脆弱的。 是、 嗯、 是，然后所以我跟本地的年轻人接触跟这些外来的年轻人接触就会感觉好像有两套平行的世界在这个地方发生、 嗯、对、 嗯、 所以你为什么最初会对隐居吧感兴趣？其实看前面两章，因为你主要在写 写这本书的一个缘起嘛，就你一边在看隐居吧上那些生活，然后对照自己可能在国贸附近上班，每天要去金台夕照挤地铁，然后一直到后面你说哦，你发现鹤壁和鹤岗有这样年轻人在过这种所谓隐居的生活。当然这本书其实并不叫隐居的人，而叫逃离的人嘛。所以这两个事情是哪个发生在先呢？是你先关注到的隐居吧吗？还是鹤岗先出现了他的新闻？ 嗯，鹤岗2019年我就关注过，但当时好像大家说去鹤岗买房的人他就是换了一个城市生活，只是好像这里有便宜的房子，所以那个时候我并没有说对鹤岗有那么强烈的兴趣，就我自己的关注点可能还是在出现这种蛰居生活，我的点是在这里。然后这个可能确实跟我自己的个性有关，然后之前在有你们的友情播客的处女武器里面讲过，就是可能我自己对人际交往没有那么的擅长，或者我总觉得容易在里面受挫，所以我对他们所实践的这种与人隔绝然后切断一切的社会关系，然后到了一个地方去躲起来的这么一种存在的状态是更感兴趣的。 哦， 对， 嗯， 我的出发点可能是这个，就这个也是跟我个人的自我更紧密相连一点的。 嗯，感觉中国的文化里其实有崇尚隐居的这一部分，嗯，就是什么你书里也提到，就是大家会不停地想到陶渊明，就是采菊东篱下这一种感觉。但现在就是我们在想鹤岗那一群人，然后你在想一个隐居者，你又觉得他们是非常错位的，就好像之前不论是北魏还是历史上那些，它是一种逃避统治的艺术，但现在就你去阿尔卑斯山去喜马拉雅山上都要被做核酸所以其实现在没有一个真正可以逃避统治的地方，就而且这个去往东北的路线也让我非常的，我也觉得非常有趣，就是因为在古代只有发配宁古塔才会发配到我们去 能不能对你这地方有点信心 然后就是我爷爷奶奶那一辈儿呢，又是因为东北饥荒，又是因为山东饥荒，就是相当于逃荒逃到了东北去，然后这一代年轻人再度踏上前往， 我是觉得很不能理解 不是，我是觉得这三个就是莫名的重叠到了一起，从发配到 逃 亡然后到躺平。 说到这逃离，我突然想到那个心动女孩，他们最新一期不是聊了那个 me time 吗？ 哦， 然后他们在里面也说，就是像陶渊明这种，就是所谓他流放或者发配，其实他是一个男，有点像一个男性的特权，就是你看他那么优秀， 嗯， 他背后也有很多人在付出劳动， 嗯， 我觉得这个也就还挺有意思他就讲说男性的 me time 和女性的 me time 可能并不一样。 嗯 嗯 嗯，所以感觉好像也是男性先逃离，就最开始你像， 嗯 嗯，引爆所谓对鹤岗的关注的是那个海员李海嘛， 嗯， 然后我后来发现他所代理的一批就是所谓的老哥， 哦， 就是隐居吧老哥他们这么互称嘛， 哦， 然后老哥先去这些地方生活的， 嗯， 然后所以我最开始在2021年在隐居吧里搜，在小红书上搜，那时候我是没有看到女生过去所谓的逃离， 嗯， 或者是躲起来的这么一种状况， 嗯， 是到2022年才发现好像慢慢的开始有女生过去了， 嗯， 然后女生也越来越多，然后甚至在那个鹤岗的好几个中介都跟我说这几年来买房的女生是超过一半的。 哦， 你觉得这个是因为什么？因为你前面也写到一个人他真的是在那种荒郊野岭的地方隐居吗？是不是也是跟比如说女性在这样的地方生存会更不安全，更不可能？ 我最开始考虑就是跟安全因素有关， 嗯， 就是比如说让我自己去一个很偏僻的地方买房，嗯，然后你总是还是会担心说会不会有人来骚扰，因为当时最开始写隐居吧的那个帖子的时候就有一个女性读者跟我留言，她觉得她也一直想去逃离，但是她有很多忧虑关于安全的， 嗯， 然后现实层面的。但可能后来当我们发现有一些女生她会分享自己去逃离的生活的时候，我发现女生也可以做到这样，然后她可能会形成一些效应，就会延续到更多人身上， 嗯， 让有些人把想法变成了实践。 嗯， 嗯， 我觉得这种在废土上开启新生的感觉特别的科幻，尤其是你写的那个姐姐带着妹妹在东北生活的那个，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就是其实很多你写到的很多人就是想切断跟过去的家庭，然后跟过去的这种自己身上背负的负担的一个联系嘛，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意义上就确实是一个逃离的人的概念。嗯， 对，我感觉我看这个书的时候，其实因为后半段开始越来越多讲很多女生的故事嘛，我觉得好像我更能共情那些女生她们的遭遇，尤其是你写了一个人物，就你后来跟着她回了她的老家，然后你就写说你终于明白她为什么一定要离开这里， 就是在他的原生家庭甚至没有一个他自己的位置。你写大概就是说他爸爸每天就是在客厅里面躺着，然后跟他妈也没有什么交流，跟他也没有什么交流。我觉得那种环境确实就是可能真的会让一个女性下定决心说我要离开。但另外一方面我又觉得说这些女性其实她们是真的很有勇气的，就是真正能逃离的做出决定的人其实还是少数嘛。可能大部分人在生活中你每天都会想说我要逃离一个什么东西，或者说我每天要想说我要做一个决定，然后我要去改变一些什么，但是可能大部分时候我们都没有去践行。所以感觉 这些女性还挺厉害。然后也想问你，就是在你的观察里，女性和男性在鹤岗买房的理由会有什么不一样吗？ 有一些共通的地方，当然是他们会谈到自己跟现实环境的关系，跟社会的关系，尤其是谈到工作。像鹤壁的那个男生就会讲到他在上海打了很多零工，然后做过各种各样的就是很流动的那种状态，然后他会觉得自己好像看似有很多工作机会，但没有什么根本的不同。然后像你说我跟他一块回老家那个女生，她之前就是在手机回收客服平台做客服，然后他会讲到说他自己经常要在10秒钟之内回答每一个问题，然后会讲到需要加班。在他离开老家之前，他加了大概9天还是10天的班，然后他说他的手指都已经在键盘上打得非常的酸胀了。对，然后会讲到他虽然觉得这个工作已经相对来说对他来说很不错了，但他依然觉得浑浑噩噩，他不知道自己的价值是什么。对，所以在这些方面我觉得男性和女性是共通的。但是也有一些层面，比如说我在那里见到了一些男生，他们在谈到比如说对未来的想象的时候，还是会希望找个老婆，或者是还是希望成家啊。他们会觉得好像自己不成家就是自己失败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但是像女生可能会更明确的表达，他们就是想逃离相亲。像刚那女孩也是来之前她被家里安排了大概20多次相亲，她觉得那些人其实根本也不了解她，然后这个相亲就像交易而不是像人跟人之间的相处啊，她是很迫切的想要去逃离这种价值的。 那这些男生在这种城市买房，他是希望比如说他将来真的结婚之后可以在这个地方长期生活下去，就在他买的房子长期生活下去吗？ 有的男生会这么希望啊，他还是想的时候可能比如在本地有没有可能认识一个女孩。 明白。 但是可能性也很小了。 男性买的是婚房，女性买的是自己的房间。 这个是我看的过程中我就一直在想说为什么一定要买房，就是其实逃离你也可以租房嘛，而且很多人他明显是一种临时的状态，就他也没有想好他要不要在这个地方一直住下去，但是可能买房装修，虽然说这个房子跟在一线城市比肯定是很便宜，但是可能对于年轻人的收入来说也不是一笔小的数目，而且在这个装修过程中你还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啊什么的。然后我就在想说为什么一定要买一个房子。对，而且我觉得这里就是比如说像鹤岗鹤壁这些地方的房子可能跟我们过去20年理解的房子的意义会很不同。比如说刚才我们说有一些人他买的是刚需房，就是你结婚生孩子上户口就是必须需要的这么一套房子，那有些人可能是把它作为一个最有价值的家庭投资来买的。但是这些地方的房子可能并不是这两类，就首先它就不具备任何升值的空间嘛，然后可能未来可以预见它会越来越便宜。对，然后另外一方面可能像你说的很多女生她也并不是为了结婚，就是她只是为了买一个自己的房子，然后这个自己的房子她也未必想要一直住下去。我也很好奇就是小李能不能聊一下他们对于买房子这件事情是怎么看，就为什么一定要买房子。 对，就是之前也感觉说好像房子是更跟家庭跟婚姻绑定的，它好像是属于附属于家庭的一个产品。但是确实感觉来鹤岗买房的这些年轻人对他们来说房子更像是一种自我的延伸，也会谈到我们刚刚讲到为什么这些女孩这么决绝的想要脱离原来的环境。我也在书里写就是这跟他们的自我寻求可能是有很重要的关系的。包括在2022年我为什么当时想去鹤岗，就是在小红书上看到了一个女孩的帖子，当时确实她的家就是让我很震惊很意外，就是她首先全白的，然后整得特别好，就是有个拱门，外面有个柳树，天还很蓝，就是跟以前那些老哥去买房的那个状态就不太一样。就是那个就 老哥的房子是啥样的？ 老哥房子可能就是比如延续老房 就那种 前任房东的装修， 某州卡萨房子。 原来啥样他就啥样，他可能就是搬进去了。对， 哦、 然后那个女孩她就相当于把整个房子装修成跟她自己的性格是特别紧密相连的。 嗯， 然后后来我去鹤岗。刚讲到我去了很多女孩家里嘛，我会发现好像每一个房子就能彰显就每一个人的性格，就是一下就能感觉到他们的性格是什么样子的。所以确实跟之前我们所谓的刚需啊家庭房就是有蛮大的差异的。对， 嗯，我们之前节目里好像也聊到过，就为什么说女性跟她的居所好像关系会更紧密一些， 对， 而男性只是她在从事完社会生产之后回来暂时栖居的一个地方， 就是她完成他社会再生产的一个场所而已。 对， 哎，我也想问一下小李，就是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有没有从一个阶层的层面思考过这个问题，因为其实这些年有特别多年轻人选择逃离所谓北上广这种大城市嘛，那当然有一批去了鹤岗鹤壁，就是从事或者自己的老家的乡村过更低成本的生活，但还有一群人去了印度尼西亚巴厘岛就过数字游民的生活。我觉得这两种其实都是逃走，就是他们又好像离得特别远，包括你也提到有很多人在鹤岗其实也在做这种数字的工作，包括画画呀，然后就是售卖自己的艺术作品， 做自媒体。 对，他如果去巴厘岛他也是数字游民，但是这个好像又是两个完全不一样的阶层的故事， 就是他在社会舆论上的形象非常不同。 对， 嗯， 就我一开始也会觉得说好像就我对所谓的数字游民没有那么感兴趣，就是我觉得如果是作为中产的话，你总的来说你的选择就是更多的。 嗯， 我没有那么想去写你本来就有挺多选择的人的故事了。对，我其实是更想去知道说他可能没有那么多选择的情况下他怎么才能过一种更自由的生活嘛。 嗯， 这可能是我自己有一个选择的偏向。然后真正到了鹤岗之后我有点混合，我觉得来这里的人的阶层身份好像都不太一样，就跟我之前想象的，他可能既有老哥之前在流水线上面，在工厂漂流的这么一些人，也有一些就是像女孩，我跟他们接触之后发现他们打游戏一个月能挣到两三万，就其实收入蛮不错的。 嗯， 然后但是与此同时刚讲到这个零工的问题， 嗯， 就是即使当时有个女生住在我后面，也是我书里后来写到她挺多的一个女孩，她当时是靠做动漫自媒体，就是她做那个字幕组搬运， 嗯， 然后其实她有几个粉丝蛮多的账号，然后她一个月可以挣到两三万。她会讲到在疫情之后有一个动漫产业的爆发，她甚至那时候可以挣到更多，但是她一直会说那有了上顿没下顿，她不知道未来是不是还能够维持这样的收入， 嗯， 所以她一直很担心养老怎么办。她每次都想跟我就是讲你不害怕你老了之后怎么办吗？ 嗯， 然后她就会想到说在街上看到那个捡垃圾的老太太，她心里就会很害怕，就是她仍然是没有很安全的这种感觉来托底的。对， 嗯， 然后还有一个女生，她是做在一档那个网页游戏里面卖那个装备，就是她去挖稀有装备然后倒卖，其实也挣得还不错，但是他就会说他觉得自己现在没有工作很乏味，他也不把这个定义为他的工作。 对，就是看小李在书里写这些人的职业的时候，我就想到我们上期跟孙平老师聊那个过度劳动的概念，他里面就说很多人他在做外卖员之前，他是在一个所谓的工厂或者建筑工地这样的相对来说更稳定的工作去谋生的。然后小李其实书里也写到有一些男生他之前是来自所谓的大厂，就可能在富士康或者比亚迪这种厂里面，但是一旦他开始离开了这种相对稳定的工作，开始进入一个零工的状态之后，他就很难再回头了，他就继续在一个又一个这样的零工里面来回的流动，就变成了这样一种状态。我看你的书其实觉得他们是有点类似这样相同的路径的，可以说他们这种隐居或者说逃离的生活之所以可能，就是因为互联网创造了大量这样零工的机会嘛，可以让他不用去一个具体的工作场所也能够赚到钱。但是我也感觉到这种不稳定的工作，就是刚刚小李讲这种不稳定的缺乏保障的工作，然后也让他们陷入一种更加原子化的一个状况里面去，就是他们自己会如何看待这种工作，他们会觉得这是一种所谓的过度劳动吗？ 就是比如 除了刚讲的那几个打游戏，因为我最开始还蛮意外，我很意外的是这群人里游戏的比重其实还蛮高的，就其实很多人都是靠打游戏挣钱，除了做代练，给 CS 做代练，或者是有蛮多人是靠一个叫梦幻西游的游戏。 嗯， 就我当时很意外，我以为这个游戏已经没有人玩了，但是还是有很多人就是靠在里面打一个稀有装备然后去倒卖，然后有一些二手交易平台他们可以靠这个去赚钱。 哦， 我还蛮吃惊的。然后像书里有一个女孩，她是开炸串店嘛，其实她那个炸串店也就是只做外卖，其实你如果把它放在零工经济系统的话，她当然也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一员，她是一个商家。但是她会有意识的去抵抗，比如她那个区域经理经常会让她比如做一点就给顾客送点小礼物，或者是因为经常平台上是需要商家去买流量，去提升自己的销量的嘛。但他就抵抗这些行为，他说我已经在居民楼里开店了，我要是想赚大钱我就不会在居民楼里开店的，所以他就是说我只要挣够自己的生活费我就可以了。他会有意识的去对抗那些管理吧，但是他同时也会说那以后怎么样他不想这个事儿，他就是我就一天活着就一天过就可以了。我只要挣够这个月的钱就可以了。他可能对未来就不管是在言语上他就不会去表达他就怎么考虑自己的未来。对， 对，我感觉就有点像我们之前也讨论过，就是很多人愿意搬到一个生活成本更低的地方换取更多的闲暇，就是他不是来这儿赚钱的，他就是为了更多的闲暇才选择了这样的生活，对吧？对。然后刚刚小李聊这个打游戏，我看的时候也觉得，就是我觉得我们确实老了，就是跟年轻人的生活状态一个很大的脱节，就是他们跟游戏的关系真的很密切。 对 对，就是这些人不光是几乎全部都打游戏，而且你经常在书里会写说几点了他们开始打游戏的，就是有点像上工一样的这样的一种生活。然后不仅有人像小李刚才讲的靠打游戏赚钱，就是在里面比如说替人练号啊或者卖装备，还有人花钱雇别人陪他打游戏， 陪练。 对，就是感觉他的这种消费和工作生活娱乐全部在游戏里面可以实现的这样一种感觉。就是可以聊一下打游戏这个事情吗？ 因为其实我自己也不太打游戏，我可能唯一打完的游戏就是动物森友会，也写在书里了，就是疫情期间因为整个自己精神状态崩溃了，然后就只能靠一个在岛上钓鱼这种事情来缓解自己的精神压力嘛。然后像他们打游戏刚讲到很重要的除了赚钱以外，我自己感觉游戏对他们来说更像精神的抚慰。就比如刚刚那个炸串店的女孩，我一开始觉得她的性格很有意思，就是她一方面会展示出她想消磨时间到死，就是这样一种有一点点像放弃的这么一种精神状态吧。但那与此同时她在那个游戏里是非常厉害的，她打一档叫做就绝地求生吃鸡那个游戏，他是最顶尖的那一波玩家的那个段位。就是我有时候看到打游戏我觉得好厉害，就是夸夸夸的那个他就赢了就是好像他就说他可以在游戏里获得很多他现实中获得不了的东西，比如那种被认可然后被尊重的这样的感觉。然后印象还很深是鹤壁的那个男生会跟我讲说因为刚不讲的很多人靠那个就是那个叫刚刚那个游戏梦幻西游赚钱嘛，他就会说他不想把他最后一个爱好也拿去卖了。他就会说那他宁肯就是自己打游戏打的菜也没关系，或者他就想保留自己的最后一块精神领地的这么一个感觉。对，还有的人像之前刚也谈到就是可能会去购买陪练，就我当时认识一个女孩，就她家里有六只一模一样的蓝猫，我也挺吃惊的，反正因为她都养一样的猫，我对数量已经不惊讶了，因为在鹤岗其实每个人都会有至少一只猫嘛。数量有的很多人都会养到两只三只，然后多一点的就五只六只，然后但她养的都是一样的蓝猫，我也分不清，就是去她家的时候就是搞不清哪只是哪只，但是她是可以分清哪只是哪只的。然后她当时去他家的时候他也不愿意跟我多说话，因为他也是可能之前在过往的经历里对人的创伤是很大的，经历过家庭的一些暴力啊之类的。然后他明显也不是很想搭理我，所以我就坐在他旁边就看他 在那个电脑里面看他捣鼓什么嘛，他就讲到那个打开了一个 YY 语音，然后我就发现里面有很多那种陪玩代练在里面发出大量的消息，就其实那个世界是很热闹的，我就感觉他可能平常每天都在这个聊天室里面看这个世界在发生什么动态。然后他会讲到说前天晚上他找了三个陪玩陪他打，四个人组了一个队去打那个射击游戏吧，然后我还会感觉到他跟陪玩的关系还蛮有意思的，是比如说我们一块吃饭的时候他也会跟陪玩聊天 哦、 oh. 就陪玩会跟他发消息，就感觉好像在给他提供情绪价值，因为确实他在陪玩上花的钱也很多哦、oh. 然后他会讲到曾经有一个陪玩他会喜新厌旧嘛，他也就比较理直气壮的可以喜新厌旧，然后讲到之前有个陪玩可能想过来找他，然后他就有点像这个虚拟侵入现实的感觉，但他就说那我跟你到底是什么关系，如果不是我给钱你就不会跟我说话的哦、他会明确的讲到这个点，但他好像一方面又很需要说跟陪玩去聊天，对， 嗯， 听说就觉得我真的好老我们三个都是不太喜欢玩游戏的人、我觉得一个原因是我们对于规则比较漠然，就而且我觉得他们、你刚说他们打的游戏其实都是有很明确的规则，而且是升级类的，不是那种就是所谓乙女游戏，就是情感向的这种游戏，然后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好像他们在游戏中其实他们对于规则的体认度是比较高的，以及他可以遵循这个规则然后打到很高的级别，但是他们在现实生活中选择的方式其实是对规则比较漠视，就他干脆无视整个社会的这种规则或者主流的叙事，他选择到一个小的地方然后买房子，甚至人和人之间交往的规则他们也不太 care 这种感觉、我觉得好像存在一个反差，我不知道你对这个有没有一些观察。 我感觉他可能不是漠然，而是之前他没有办法适应那些规则，就可能在一套规则里面是比较挫败的，然后自己没有办法去面对，比如讲到跟工作体系的关系，但是可能发现游戏某一个游戏，尤其是他可能在里面那个规则适应起来是很顺利的，然后可以得到晋升，得到这个成就感，然后他就会在那里面去实现他的自我吧，某种。 对，我们刚才聊到游戏，其实除了这种所谓的网游吧，你还写到说跟他们一起去玩那个剧本杀， 那个印象也很深。 小李在上重力武器的时候也展开讨论了这个话题，就是说这些年轻人他们平时其实很少去社交，然后但是在玩这个剧本杀的时候他们都选择了一种叫做情感本，然后在里面就是投入和释放了大量的情感，然后你就说你在这个里面就会有点尴尬，就大家都在哭然后你哭不出来，然后别人还问你说为什么不哭， 对，就确实很尴尬，六个人的局只有我没有哭，那确实很尴尬 然后我就觉得很有意思，就是你其实也讨论了说这种所谓真实和虚拟之间的一个关系吧、就是其实是在一个虚拟的人物关系，虚拟的这种情境设定里面，他们其实是投注了真实的感情的。然后我在读的时候我就在想说，一方面我觉得不能说这种关系就是这种感情就是假的、就因为他们确实也是释放和流露了真实的情感，但另外一方面我又觉得这个情感它是有一个明确边界的，就是离开了这个剧本，离开了这个房间，可能它就结束了，就它这个情感体验其实也可以说是一种一次性的一种消费体验，我不知道小李会怎么看这个。 就这个我其实在写的时候我自己也没有太想的明白，就是我们到底是需要哪种情感，或者你去讨论大家在剧本杀里感觉到的情感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我觉得我没有办法给出一个很明确的答案，但是我会有一个感觉是好像大家在真实生活中可能对情感的需求会受挫、导致大家转向成一种更比如说像剧本杀是一种三个小时的这么一种体验，或者是像刚刚那个女孩她去找那个花钱找陪玩去购买一种情感。我记得之前我研究过一个选题叫做虚拟偶像，然后这个选题里面就是说有一些 UP 主就是他们其实是真人的扮演，但是会套一个那种虚拟的形象的壳，然后粉丝就会觉得就是虚拟偶像永不塌房嘛，因为之前老是说偶像塌房塌房嘛，但是当时我实际上去接触了一些虚拟偶像的公司，我会发现好像偶像他们很困惑的一点是粉丝还是会忍不住去开盒，去把偶像的 那种林娜贝尔， 对，就是大家想知道那个内胆，想知道那个真人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就好像你一方面又觉得真人会塌房，但你一方面又忍不住想去知道真人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就好像大家的情感需求就是有一种很混合的状态在里面。 其实我觉得这确实是一种很新的现象。 对， 嗯，就是我感觉这反正这两年我们明显的感觉到，包括之前不是讨论很火那个就是乙女游戏的那种线下 coser， 对，其实你是找一个人然后来扮演这个游戏里的角色， 还是找一个女性 扮演男性？对， 嗯， 然后就是你会感觉到一种真真假假的这种混合，因为我们之前也在讨论，就是我们到底怎么定义真实这件事情。 对， 然后我觉得现在我已经慢慢接受，就是这其实就是一种新的真实。就是我们已经不能用过去那种定义真实的概念以及界限去定义现在的真实。 对，但是可能我们也会是在里面哭不出来的。 但 就是我会理解，就是 有你俩哭不出来的时候了。 就好像你很，就好像你演戏一样，就是很多人他就是没有那个信念感，进去就会觉得很尴尬，很好笑。 我觉得是不是还是因为我们出生和成长这个年代给我们的这种教育和塑造，让我们没有办法相信这个东西。 就 是 你的身体经验还是旧的， 但是我觉得对年轻人来说，其实它可能是一件自然接受的事情。 是， 嗯， 尤其像我有个妹妹今年读高中，然后她就是一个很资深的 B 站用户，就她就可以理解像虚拟偶像的这些东西，她会追那个 B 站有个唱歌的虚拟偶像，叫什么知音还是叫什么音？ 哦，好像是。 对，她就会很喜欢这个。然后我确实在理解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也没有那么年轻，我感觉，我感觉我也有的时候不是很能理解，为什么大家可以投入到这么多情感，然后到游戏里，或者是到这种所谓的虚拟世界当中，但是好像人们在真实生活中受挫之后，可能会转向虚拟，我是这么感觉的。 嗯，对，你有哪个时刻在鹤岗住的时候会心动吗？会觉得我也想在这里隐居？ 最开始的时候不是想吗？最开始我还真想过去鹤岗买个房，那个时候因为确实3万块钱就可以了，我还去跟中介看了挺多房子的，然后有的房子还蛮不错的，真的还挺不错的，就是明显你能感觉到那个四周没有很荒凉，有一些商场，然后那个房子就是毛坯房嘛，然后有的时候窗外还会有一些树啊风景什么的，其实还不错。但是我后来是待了一整个冬天之后，觉得我可能没有办法在这里生活下去，就是还是 太冷， 就是南方人的基因会让我寻求更温暖的地方。我确实觉得东北的冷我身体真的有点熬不住。 我感觉我看的时候也是，因为其实雪就包括寒冷是你这个书的一个意象，我就看你说我就觉得越来越冷，就是尤其是你可能写你自己待在那个房间里面，然后听到那个暖气水的声音，然后外面的声音，然后外面下着雪，我觉得我好冷，我感觉我在这里待不过一周的那种感受。 但是我感觉到的是，就是你写刚刚就是去隔离的时候进那个房间嘛，就是那个暖烘烘的很干燥的那个暖气的感觉。对，我觉得 我是想到它会让我流鼻血。 我觉得主要是白昼越来越短这件事情，我觉得对我来说， 而且鹤岗真 的 很靠北，就是它冬天的夜晚真的非常的长。 对，就是他们就说是北欧嘛，小北欧说鹤岗是。 哦，这个可能我省可以拿来借鉴一下。 那就是北欧不是那个自杀率也很高吗？抑郁就是频率就会很高吗？就因为黑夜太长了。 所以就是你的这些采访对象，他们精神状就精神健康的状况怎么样？ 我会感觉其实蛮多到鹤岗的人们就精神上肯定没有那么的健康和就所以我也能很跟他们共情，因为我也没有很健康。反正到后面当时我在鹤岗找了心理咨询，聊了很多问题，当时聊外部环境的，聊当时新冠可能快结束又不结束了这么一个状态，然后也聊自己过去的一些经历，我会跟他们讲我最近在找心理咨询，然后有个女孩就跟我说她曾经找过咨询，但是她觉得没有用，所以她宁肯现在不去面对那些问题，她就待在这就好了。对， 所以鹤岗有本地的心理咨询师吗？ 没有吧。 我觉得这个应该可以在那发展一下这个行业。 你觉得新冠三年对你写的这群人的影响是什么？就是比如说如果没有这个疫情的原因，还会有这么明显的一种现象出现吗？ 新冠对他们的影响我觉得不好说，但是我觉得有一个点是可能在比如说2019年鹤岗这个新闻刚刚出现的时候，大家肯定是猎奇的，或者说在2021年所谓的躺平这个词语第一个出现的时候，人们有的时候是戏谑，但是更多人我感觉会给予一种道德上的评判，比如说那这些人就是懒惰，或者是他们就是活该，就经常以前我写稿子就会有这样的评论，就他们不理解。但是感觉好像经过疫情三年之后， 大家都理解了。 对，整体的心态都好像就这样吧，就是 就会哦，他们原来可以这样，那我也可以这样，我也可以停下来休息、 嗯、 对，就好像对整体的一个心态是有影响的。但是我不确定、 嗯、 比如说我觉得可能没有发生新冠这些人也会跑到鹤岗，对、 嗯、 所以可能对他们不是一个很决定性的因素。 嗯， 嗯，那感觉你提到那个休息，包括琪琪刚才提到的这种休闲和休憩，跟现在这种躺平的状况又不太一样。感觉休息和休闲是你充足体力之后你还可以回到一个生产的流程中，而躺平其实是一种放弃，其实是一种消极的对抗。对，我觉得看这本书其实有一种就是我如果不能融入主流我要对抗它的这种感觉，这种叙事在里面。 嗯， 小李觉得呢？你觉得他们是有意识的有一个对抗的想法？ 有的人是会明确表达这个的、 嗯 啊、有的人他在讲的时候他就会说他觉得自己是跟外部环境可能格格不入，所以他宁肯到这个地方躲在一个洞穴里面一样、 嗯、 然后但是有的人就他不会这样去表达，因为大家在生活中交流还是更多的讲到自己过去的经历嘛。 是、 哦、那像那个炸串店的女孩她就说她只是想要自己能够控制自己的时间啊，然后有一个自己能够控制的空间，她能够在这个地方很舒服的躺着就可以了，她就很满足自己的现状。 嗯， 会是这样的一种表达。 你觉得你就是从鹤岗回到北京就结束了这个采访和生活体验的这个过程之后又回到了一种工作包括开始写书的状态，你自己有一个反向适应的过程吗？ 有啊，我好像重新回来上班、嗯、就有的时候采访就不是很会，就是经常做一些不职业的行为。对，就对，确实会有一个重新适应的过程、哦、 嗯，就是有一个再社会化的过程、 哦、对对对，包括当时在鹤岗其实也跟原来的朋友社交都不太联系、 嗯、 然后你重新回来就会重新跟朋友熟悉起来。哦， 那你觉得这个经历对你有什么改变吗？ 嗯，有什么改变，可能之前因为你像做记者就咱们都会有一种想象，就是你总想去看看别人在过什么生活，这、 嗯、 可能是我们做记者一个最原初的一个动力。然后你像我对这个书就是我开始就是想知道那大家逃离之后会不会有自由，这个事儿是一直很困惑我的，就是好像我对逃离的生活有的时候我会觉得我有点打破这个迷思，我会意识到说大家到了一个新的地方去你仍然要重新开始，然后重新去构建你的新生活的时候你仍然会碰到很多问题，包括金钱的、 嗯、 包括关系的、 嗯、 包括书里写的后来有个女孩她消失了失踪了我去找她、 嗯、 就是这个事情对我的冲击以及对我的改变，就是我会慢慢意识到人可能要忍受真实生活带来的很多挫败感，就可能人只能忍受，就是可能在精神上给我的一些改变。但是因为这个问题最近也被问到过很多回，但我依然会觉得说好像我现在还是时不时的会想象自己要逃离，可能过一阵子我又干嘛干嘛去了、 嗯、 可能跑到北欧去打工啊，去 真正的北欧是吗？ 真正的北欧，对。因为身边有一个朋友他现在就在北欧就是做一些体力活，一个女孩、 嗯、 然后她就是在我看她前阵子发了一个去船上修工，然后之前还看过一个新闻是在挪威抓大闸蟹帝王蟹的那个女孩，不知道你们见过那个就是捕，她在那个船上捕捞帝王蟹、啊、她也是个女孩，然后那个船上很多都是男性嘛，但是她就是到了一个男性为主的这么一个环境里去做体力活，我也觉得这种体验挺好的。 所以是你想去做体力活还是想去采访他们呢？ 不是，我想去北欧，重点可能是北欧。 我觉得我看这书我也在想说逃离对于大家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因为小李刚刚讲的其实可能有一些人会想象说我逃离了就是一个终极的解决问题的方案，就是我只要离开这个地方去了一个新的地方可能我原来那些问题就迎刃而解，但实际上当大家去到那里之后发现说其实逃离也并不能解决我生活中的问题，我还是要去面对它。然后就也像我们之前聊比如说不管是刘晓阳还是我们做那个信箱征集，感觉就是对于很多女性来说并不存在一个目的，逃离就是你一种很永恒的状态。我觉得看这个书就是那些很多去鹤岗买房的女也给我类似的感受。 是的， 是尤其像后来去那个有个女孩的老家去常州，当我就是实际上去跟她在家里面生活，然后去她那个整个的成长的环境走，我去她的老家，就是原来他们相当于是整个村子都没了嘛，就老家都没有了，然后你其实是心理上可能无所依的这么一种感觉，你原地拔起迁到了一个镇上的那种回迁房里面，然后你在这个地方你跟这个土地的关联是什么呢，然后你跟家庭的关联是什么呢，就是 就你就是会更理解说他为什么要逃离，而且他现在依然想处在这种逃离的状态，他没有觉得现在要终结了。 嗯， 哦， 对，刚刚小李也讲到，就是最后给你冲击很大的那个自杀的那个女生嘛，我感觉那一段也是我看的时候就是一直屏住呼吸的那种阅读体验。然后我觉得这个跟我们刚讲到的那个真实和虚构的关系，我觉得也是有很大的关系，就是因为你写到说这个女生她自己跟你们说的是她父母离异了，然后她跟妈妈关系比较好嘛。然后最后当她去世之后，你们找到了她的爸爸和弟弟，就发现说她之前跟你们讲述的那个有点像她自己塑造出来的一套叙事，就实际上她妈妈已经去世很久了。然后并且就是在后来你们想要报案，她失踪之后想要报案的时候，其实警察是说只有直系亲属可以报案。 对， 我觉得这个事情也很有意思，就是好像线上线下的区别，就是一方面是我们刚讨论的它已经被模糊了，就是真实和虚构的界限，因为很多时候他们的生活就是线上线下这样混合起来的，然后真实就被重新定义了。但是另外一方面好像我们发现现有的社会制度，然后包括法律的条件等等，其实它并没有跟上这种新的真实的定义。就是你会遇到碰壁的时候，就是当你在线下，当你回到这个社会体系和法律体系里面，想为你的一个其实你们并没有太多联系，然后很多联系是依托于互联网的这样的一个女性去报案的时候，她会告诉你说你又不是她的直系亲属。 嗯， 对，所以我也很想问小李，你是怎么样看待这个问题？嗯，或者说当一种新的真实发生的时候，当我们的社会可能还落后于这种真实的时候，我们要怎么去理解它？ 嗯，我感觉我没有办法从社会的理解，这个我可以讲到后面，就是如何去理解这个事情的时候再说。就是当时就是发现他，尤其是发现他失踪我们立不了案这个事，是给我一个很强的冲击的。就是我不能理解为什么我作为朋友，我的朋友失踪了，我去报案他不受理。这个不仅是当时就别的朋友先去报案了嘛，然后他跟我讲了这个情况，然后尤其又讲到当时我们发现好像我只能联系到他在鹤岗建立的所有的关系，然后他以往的那些工作或者以往的家庭你就是触碰不到，就是他所谓的更真实的那个部分你是触碰不到的，你只能触碰到他在鹤岗所形成的这套假的叙事当中的这么一些关系吧。 嗯， 对。然后后面这整个事情让我在，尤其是后面发现他联系到他弟弟他爸爸，他们重新跟我讲述了他们视角里的这个女孩，以及后来我想知道他的死因到底是什么的时候，我去联系了他的初中同学，就讲到了他的真实的经历的时候，当我要去写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仍然是很困惑的，我不知道该怎么去更真实的写下他的这个故事。就像前阵子因为碰到西安女孩那个出租屋的事情嘛，就是像房东他就会很明确的，他有一套自己的叙述语言，他会给这个女孩的自杀归因的，就是他会讲到这个女孩可能是考公失败，或者是所谓的阶层的失败这种下滑。然后当时我在写的时候，我就觉得好像我不知道该怎么去呈现，我不确定说怎样才能去更接近那个所谓的真实。他最后的那段时间的真实的想法，他那个时候真实的处境，以及他真实的困境，我怎么去呈现才能够准确。所以后面其实是可能放弃了叙述的权利，我没有想去归因，我只是只能就也是我可能自己能力的问题也好，就是我只能比较诚恳的把这个所寻找的过程以及大家的叙述写下来。 我觉得这个也很有意思，就是好像传统的非虚构或者说一个新闻报道的写法是一定要去追根溯源的，就是说我们先知道这个女孩她自己的叙述是怎样的，然后告诉读者说这个叙述是靠不住的，然后记者要带着你去寻找所谓的真实的这个叙事是怎样。但她在她这个 case 里，我觉得的确记者会面临这个问题，因为这个当事人他已经去世的情况之下，他身边的人的讲述并不能代表他自己的看法，而他自己的看法很可能就是被套了一个虚构的外壳已经告诉你了，说明说其实并不存在一个所谓的真实的版本是什么。 尤其你像之前就是在我这些年的记者的所谓的记者的经验里面，就是我们很多时候是很依赖讲述者的讲述的。你会默认他讲的是真的，当然你会有很多方法去核查，做事实核查，但是总有一些，尤其是当你写的不是一个案件，不是一个法律上板上钉钉的事实的时候，你要处理的是人的生活和情感，你这些方面 我就觉得没有一个绝对的真实存在， 嗯， 就是这一年的我的一直在想的一个问题，对， 嗯， 所以你觉得它会改变你之后的工作方法吗？ 嗯，我没有那么相信新闻了，这可以说我不相信新闻，然后不相信就是那些，嗯，就是因为我们写新闻的时候总是要一句话提炼一个意思， 嗯， 我就会不相信那一句话， 嗯， 我更希望以后我写的东西是一句话说不清楚的东西， 嗯， 就可能这个是文学才能交代的东西吧。 嗯，对，我看这个书还有一个感受，就是小李一直在提问同一个问题，就是他们为什么会选择这样生活，但是直到最后实际上这个书并没有给到一个答案， 对， 它是一个不断追问的过程，然后在看的过程中我觉得我有点被这个问题骗了，就是我以为它最终会有一个答案，或者说你至少会尝试回答这个问题，但到最后其实你就是没有去回答他，就是选择不去回答他， 嗯， 你会觉得说提出这个问题是重要的吗？还是说实际上你这就是一种写作的策略，只是为了用这个问题指引着读者继续读下去。嗯， 就是这个问题也是我最开始关切的问题嘛， 嗯， 那确实我觉得他就是我觉得没有什么好隐瞒的，就是我自己对这个问题没有答案，尤其是在经历这个自杀的女孩的事情之后，因为我一开始会对这种全然的隔绝的生活有很多想象嘛，我确实会觉得好像人可以处在一个全然真空的状态里面，而当我碰到这个事情之后，我又发现这样的生活可能导向一种代价，而这个代价可能多数人没有办法承担，那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选择，也会有不同的状态和存在，嗯，我就觉得我没有办法作为写作者去给出一个很明确的判断，或者是给一个答案， 嗯， 这确实我给不了，哦， 嗯， 可能我自己接下来仍然会去问这个问题，就是它也是我自己的感觉是创作上的一个命题，对， 嗯 嗯， 我觉得如果是非虚构写作将会一直面对这样的问题，我也想到之前有媒体采访袁凌的时候，应该是在我的皮村兄妹出版之后啊，就这个书名我不知道为什么叫兄妹，应该叫我的皮村兄弟姐妹感觉正常一点，就是他有提到他对于非虚构写作和非虚构文学这样一种同心圆关系的一个判断，就他一直认为自己做的是非虚构文学嘛， 嗯， 那他认为非虚构写作其实包含更大范围的带有文学性的文本创作，比如从社会研究啊、知识性、旅行见闻等出发来吸纳文学性的创作，它的主要价值在于社会意义，那他所从事的非虚构文学是以写人或者其他生灵、写人的生活为根本目的，它的意义在于文学本身，就他其实我觉得它无疑是赋予了非虚构文学更高的意义嘛。然后我们其实在每次探讨非虚构的时候也会在想，哎，我们如何判断它的比如真和假，如何判断这个作者自身带入的成分有多少，和他的这个所谓非虚构的观察是怎么 mix 在一起的。所以影迪在写这本书的时候，你有哪些就非虚构写作上的成长或者是迷惑吗？ 因为也是在写这个书的时候，我尝试开始写小说，然后那我当我意识到可能你可以通过小说去实现你的自我的时候，那非虚构写作的价值在哪里， 嗯， 这个问题我目前自己没有想清楚，然后但是我看到那个书出来之后，我给其中一个采访对象寄书嘛，然后那个采访对象就是那个申木，就是他之前在燕郊然后看电影， 哦， 然后之前在飞机场里面做工人， 嗯， 然后我看到他自己在豆瓣的那个短评里写了一个书评，然后他就相当于他现在已经回老家了，然后结束了这种蛰居状态了，他会讲到说他还蛮谢谢就是说把这种状态他自己的这几年生活给记录下来， 嗯， 我觉得可能一个真实的个体他面对自己被记录，然后他所彰显的存在，这可能是非虚构的一个价值所在， 嗯， 对，但是你要说非虚构是不是就是真的真实呢，我存疑吧，我自己也存疑， 嗯， 对， 嗯，这两年我们也看到越来越多所谓草根或者底层或者素人的非虚构嘛，比如我在北京送快递， 我 在 上海开出租，我不觉得我在北京送快递是草根写作耶， 嗯， 我觉得他其实他的阅读都还蛮不能说精英化，但是他的整个阅读的体系都还蛮完整的，就是胡安言的， 对，感觉这个草根其实就是在其位写其事这样一个感觉， 哦， 比如有一个在鹤岗买房的人写一个我在鹤岗买房，他没有经过比如像你这种专业的写作训练等等，你会觉得如果有那样一本书他会写的怎么样呢，就跟你的书在市场上面对的反响。 我觉得小李也是在写他自己， 对， 就是他写的是一个记者，嗯、 一个有隐居梦想的记者， 对，去鹤岗生活的故事。 是因为最开始在写这个书的时候，我就感觉，因为最开始就是完全以第三方视角去写这些人的故事的， 嗯、 我就总觉得不太对，或者。好像总觉得有点膈着， 所以我其实是后来才加入的、 哦、对，是后来就是写、嗯、开始写这个书，已经搞改到第三二三版的时候，才想着说那其实我的视角就是我就是打引号的这个我作为一个同样在这个时代的一个年轻人，就是我的视角是很重要的、 嗯、 然后我的体验和我的感受那个可能才是更真实的。 是是是、 嗯、 因为我们跟宋明卫聊比山更高的时候，他就会特别强调，就全本书里你搜就只带他自己的那个我是搜不到的嘛，但其实你这本书就是我们一直是跟着小李的视角在看那些年轻人是怎么生活的，包括你会说我什么时候去见了他，然后我跟他们去打游戏，就我觉得那个你的我的出现是很重要的。 是，就是因为我后面也没有把握说我真的去写一个他者的时候，我写的真的是客观的吗、 嗯、 或者写的真的是事实就是那样的吗，我自己是不确定的、 嗯、 所以我只能说从我这个视角出发、 嗯、 然后去把这些困惑或者说这些不确定都写下来。 嗯, 嗯，我觉得这可能是我觉得更对的一种做法。 我最后其实想问一个，因为你刚才讲了说你觉得非虚构一定是真实的嘛，这个问题你会存疑、 嗯、 就这个存疑的意思是说，像我们刚才讲的，其实一个人就是无法完全真实的认识另外一个人，这种存在意义上本体论意义上的真实、 嗯、 还是说其实写作者在里面融入了很多技法，是你通过写作的技术营造的一种叙事，营造的一个故事，而这个故事实际上它跟真实之间是有距离的， 可能都有吧、 嗯、 就是人多大程度上能理解另外一个人，这本来也是文学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命题嘛、 嗯、 然后像写作者的这种技法，因为我记得石黑英雄很喜欢用这种欺骗性叙述来讲一个事情、 嗯、 就是比如说即使是在新闻写作里面，你永远都是你去找采访对象聊了，然后所谓的去处理素材，然后你去梳理一个所谓的理解的框架、 嗯、 去呈现出来，那这个框架跟这个采访对象本身他之间的距离，或者说他认不认可你的这个叙述、 嗯、 我觉得都可能都是要存疑的。对、 嗯、 对，所以他就你讲的两个层面我觉得都有。对、 嗯、 所以你有给你在鹤岗的那些朋友寄这本书吗？ 主角都寄了，然后就是主要就是给他们看了，比如说跟在文中书中没有出现很长篇幅的那些人，就是给他们看了跟他们自己相关的部分。 嗯, 嗯，因为我也比较的确实是担心，就是说他们会不会希望写进这本书里，所以我觉得还是要尊重他们自己的意愿、 嗯、 比如说有的人可能不太希望提到一些情感经历的时候，那就尊重他们意愿把那些去掉了。对， 嗯， 我想到今年上海书展期间有一篇采访令我印象深刻，是一个俄罗斯作者，就是他是今年出版了他的小说叫拉尔夫，是中信出版的，然后他也三次拿到过俄罗斯的大书奖。他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就提到，他说现代文学有一种游戏的性质，就是我们约定俗成的假设事物的面貌，那作者就负责编造那些有可能发生的事情，文学就好像作者和读者一起玩一种叫做虚构的游戏。他说时至今日，读者越来越不相信虚构了，他们希望被真正发生过的事情说服，现代文学开始羞于展示其虚构性，因此自传性的虚构、自传式的小说应运而生，这是一种表现的像非虚构的虚构文学类型，这样的虚构方式被认为是有效的，它在当前的文学界也越来越流行。 嗯， 我觉得这个还挺有洞见的，就是这些年其实我们也一直在谈那个所谓自传性写作和自传性虚构它的魅力在哪里，然后我觉得这个话被一个俄罗斯作家说出来也让我觉得分外的悲伤，就是在一个有着如此悠久的小说传统的国家，他开始觉得其实虚构在失效，人们越来越愿意去相信真实的东西，或者是在这场虚构的游戏里你越来越让我相信你的东西是真实的，就我觉得这个好像、 嗯、 就我在读这一段的时候也在不断的警醒自己，就现在是不是我们自己也有这样一种阅读上的取向，就我会更愿意去看、 嗯、 去看那些看上去像真实的东西，而开始怀疑那个虚构的力量，或者是去拆解虚构的内核。 但是这种给它套上一个真实的外衣是不是也是另外一种虚构的游戏， 是 就是它走向了另外一个方向。对， 嗯， 感觉安妮尔诺这几年火跟这个也比较相近吧，因为前几天在读、就还我还好像还带了这个就是写作是一把刀，他里面就会讲到他自己的写所谓的自传性的东西的时候，他会强调我写的每一件事都是真的，包括细节也是真的， 是 除非我的记忆出现了疏漏、我觉得他的流行可能跟你刚讲的这个洞见是有关系的。 对，我们之前在那个 Inher Own Words 里面也讲到过写作是一把刀这个事情，就包括这种好像文学性和社会历史性的结合被认为越来越重要嘛。对，那这又是另一个话题了，期待影帝的小说 哦，小说好难啊，小说比非虚构要难多了。 但你很勇敢，我看你在作者介绍里面写正在试着写小说， 立了一个 flag。 对，立了一个 flag 希望能实现啊 好的，加油。 好吧，那我们今天差不多就聊到这里。最后还是很推荐大家去看影帝的这本新书，我们三个都看了，其实它是非常易读，然后是读起来很享受的一本书。 对， 然后跟现在的很多年轻人的生活状态，无论你是留在原地的人还是已经逃走的人，实际上都是很相关的。我当时发了一条微博，就在聊这本书的时候，我就引用影帝在里面写的，他就说最开始在一个去鹤壁买房的群里，是不是有一些人在聊天，然后其中一个人就说房价并不是房价本身，而是一种希望，而这个地方之所以房价低，是因为它已经失去了希望。我感觉在今天这个时间点上，就是我们可能都要在一个所谓希望的废墟上重建你的生活，无论你是在原地重建还是换一个地方去重建。然后看这本书实际上我觉得都是有所启发的吧。 而且我觉得看这本书就让人觉得说，在这个时间你会更能想象就是另外一种生活方式究竟意味着什么，就另外一种生活方式好像是一个有了实感的东西。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虽然我们处在一个希望破灭的时代，但是好像希望越破灭，其实新的希望又会升起，是一种这样的感受。 对，而且另一种生活可以不被放在一种进步或退步的一个线性的链条里面去被看待，它只是跟你今天的生活不同而已。 是的。 那最后就欢迎大家多来黑龙江走走 今天是什么黑龙江旅游大使？ 今天来之前是吃了什么还是喝了什么？有点 东北旅游大使 我们甚至都还没有去过你的老家。 是啊，田螺上次也跟我说东北是他未解锁的地方。 感觉夏天去还是 不你一定要来体验一下冬天 谢邀好，那我们这期节目就到这里了，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李影帝的书。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啦，拜 拜 拜拜。 感谢大家收听，你可以在微信和微博搜索随机波动 Stochastic Volatility 关注我们，也可以关注官网www.stovol.club， 还可以在苹果播客、 Spotify、 Pocket Cast 等泛用型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别忘了在苹果播客给我们5星好评，也可以通过公众号推送的二维码给我们打赏。